哎呀，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 11:01开戏。 葡萄美酒，夜光杯。立心读报不用催。扬鞭奋蹄不用催。一个意思。听众参与您受累。擦亮眼睛辨是非。这个是给各位的寄语。当然道理您比我明白，心里都跟明镜似的。有那么句话叫莫叫浮云遮望眼，登高望远啊，上这个北海啊，白塔上头啊，不是，就是那个山上头啊，白塔您上不去，景山上头啊，歪脖树，歪脖树不在眉山上头，眉山上头，这个能俯瞰京城啊，那个鬼见愁上头，对了，可以。但是呢，这天气啊，有的时候云遮雾绕啊，弄了个云遮月的这个景致，可能啊，这能见度啊就看不太清楚，看不太真着。这种情况呢很常见，有打盘古开天地是三皇五帝到于今，咱们这个民族这么伟大，历经了5000年风风雨雨，什么没见过呀？所以说呀，丁点大的事情不要紧的，您呢别着急。这个电影导演老姜师傅说得好，老姜师傅，让子弹飞一会儿。对对对，就这个意思。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，现而今是午间，到了明年就是晚间。读报节目，话里话外，我是立新。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是听听 FM， 用这个就能直接来收听电台的节目，而且这个听听上头呢，它有一个虚拟的话里话外聊天室，这不都来了吗？20几口的人都进来了，不止吧？发言的20几位，红果啊、杜尚啊、东林啊、红十字啊。袁尚草啊，伯荣啊，这个毛毛啊 ，JYP 老北京啊，是不是啊？77250啊，这又锄禾，那必须得在了。你瞧，都来了，这就是聊天室。聊天室是多咱开门呢，这个是现在来说呢，每周一到周五，晌午时分11:01，伴随着话里话外这一开播。聊天室这大门呲扭就打开了，伙计就出来了。伙计是个大姑娘，梳着大辫子啊，湖北姑娘。今儿她没来啊，今儿脚崴了。我就这么说啊，就这么说，这是个虚拟的空间，欢迎您来互动交流。同时呢，要是能想要是了解这个不断更新的新闻不要紧啊，您用手机就可以知道。不过呢，不建议您去刷那个什么音儿啊、什么手啊之类的，那都是二手、三手新闻啊，它那不正宗。您要是听正差的新闻，用手机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，就得大声的宣传自己。为什么呢？没说嘛，这有那个。那个个别的那个啊，也不能叫个别，这个别没有褒贬，不是说这人好还是坏，这是痛惜，痛惜啊，就有这人生活当中，什么正确的咱都不能信呐，越是正确的又不能信呐，越是那谣言呐、造谣的那个，拍那小视频，谁信不疑呀？ 啊，哈，对，什么都信，不代表您实诚，啊，代表什么呢？您自个儿琢磨吧。呵呵，这说的不是各位啊，不是各位，讲俩故事，一正一反俩故事，告诉您怎么来擦亮眼睛，是辨别是非。昨天看报纸，看这么一篇报道，在什么地方呢？在辽宁沈阳啊，这个也未必就一定是在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因为这事儿发生在这儿，不关人家当地群众的事情啊，嘿嘿，对，哪儿都有可能。在基业上，哎呀，开了个铺面买卖，哎呦，这家伙好家伙嘞，就宣传啊，宣传这事儿啊，嘿，了不得了，这东西太神奇了，好家伙，5290啊。啊，这是价格，哎，价格，哎，值得拥有什么东西？一个小矮凳子，什么质地呀？这价钱应该是不能说纯金的，也得是镀金的吧？你好家伙，那干嘛呀？那不，太奢靡了啊！银的，嗨，不是。那是这凳子干嘛？怎么卖这么老贵呀？啊，市场上的这个，就是他这个市场上这个按照这价格来定的，啊，你看这凳子了不得，啊，打工里头弄出来的，那不行，一会儿文物部门就来找来了，啊，这拿过来吧，给我们吧，好家伙，宫里出来的那不得了，沈阳吗？沈阳那过去那家伙那有清一代那叫圣经啊。哦，对，哎，皇阿玛都在那儿，都搁那儿待过吗？啊，那这凳子是皇阿玛坐过的，皇阿玛还真没这福气。这就是给您老人家预备的，嗯，高科技呀，叫艾灸凳，艾灸啊，啊，哎呀，好家伙，腾腾的就灸啊，别灸了，灸坏了，不是就说，啊，领子都灸掉了，嗨。艾灸啊，这个知道，它是一种养生的疗法啊，这也是一种康复手段啊，那个拿那个艾灸啊，哎，这个点着了啊，然后那个火鸟啊就在那个患处啊，这当然这是人家中医这边的一种功课啊，一门学问，一种本事，具体的我也不再交代了，因为说实话我也说不太清楚，不是那么了解啊，不内行，别跟这儿假充内行啊！哎，这个不能干那个。哎呦呵，哎呦，我什么都懂。哎呀，从潜水艇，哎呦呵，哎呦，到大飞机，哎呦呵，没有我不知道的。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没那么厚的脸皮啊！哎呦，这东西呵，各种的菜品，哎呦，各种老北京我都尝过啊，倍儿地道。没有啊，没那么大的脸啊。对，就是国家的电台主持人，再怎么用北京的这个特色给您播音，那也是国家单位啊。对了，我丢得起这人，国家丢不起这人啊。对了啊，要是个人呢，那就看他自个儿。哎，对，这个咱们另当别论啊。不打岔了，就说这个艾灸凳出现在沈阳街头。哎呀，你赶紧来吧，好家伙！哎呦，你看，快着，我去看看去，我去看看去。这谁呀？老刘啊，啊，刘能啊。哎，广坤也来了，广坤呐，快看看这个。呵，很多老年人排着队的体验这个，你看。用了这之后可了不得了，艾灸凳您只要往上一坐啊，百病不侵，什么病都没了。告诉我们坐上之后有感脚没有？什么样的感脚？哎呀，我感脚这家伙喝好，浑身上下呀，哎呦，好像就没啥事儿似的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本来就没啥事儿啊，但是你看你这人家有话术，就跟那儿白话。哎呀呵，老年人哗就来了，呵，纷纷的来这儿品尝啊。哎， 不是，就是品坐呀，啊，对，啊，就是哎，您坐一会儿，坐一会儿啊，来，哎呀，你看，据说啊，都有那个早晨起来天都没亮，就搬着马扎到他们这店铺门口排队，搬着马扎啊，就拿着马扎嘛，先坐一会儿嘛，啊，回头进去之后，马扎搁一边，专门坐他这艾灸凳，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叫艾灸凳，这我。没尝试过，不太懂，我也不想尝试啊。哎呀，你看太好了，这太灵验了，这哎呀，太棒了，啊！结果那记者有暗访的，听着信儿了就去了。年轻人啊，一进去，这个店家这服务员就加了小心。不信您试试，有些个地方什么养生啊，就专门这个啊，招揽这个老年人的这些买卖。但凡这黑头发的啊进去之后，那个店家都不爱理你，躲你大老远的。不信您试试，我亲身经历，一看这是年轻人，哎，互相还使眼色。注意啊，有脑子清楚的来了啊，哎，注意点吧，说话留神。这就是那记者就凑合过去了，问这店家，听说你这艾灸凳好像特灵啊啊啊啊啊啊啊，虚着说啊，是啊啊，还可以。听说治病吗？有那老年人说治病，你看你这个同志，一看就是外行啊，是吗？哎，我们能这么说吗？是不是我蒙人？我们蒙人没有科技含量吗？蒙人。你看我们下套，我们那是有讲究的，我们是一门功课呀，啊，不是你说的这能治病，谁说能治病啊？百病不侵不等于说能治病，我们没有疗效，宣扬疗效的话，那人家工商那边市场监管那不许可，啊，合着你也知道，我知道啊，我就打这个擦边球，我可没说能治病啊，我说的是百病不侵，嗯。就是一百多种病啊，不会影响到你，因为什么呢？很简单呢，这一百多种病你都没得呀。哎嗨，哦，这么个百病不侵呐，纯蒙事儿。但是生活当中问一句有没有？啊，有人信不信？真信呐！哎呀，呼，你要是让他去医院看病，大夫给他讲这个那个，反正我注意到了啊。我就在那个诊室外头等着叫号，里面那大夫跟那大爷聊天，不是聊天，大夫哪有功夫聊天啊？紧着说，你得检查这个药，你得抓紧坚持吃啊！您就看那老大爷那眼睛里头明显的满满的对大夫啊不信任，他那儿乐。大夫都乐毛了，不是你乐什么呀？我跟你说了，你得这个挺危险的，你这心脑血管你得抓紧去检查，你还得住院，你还得吃药，你乐什么呀？有什么好乐的？边上老伴儿都看不下去了，你听大夫说，他这个不科学，哎，哈，行了。大伙儿都纳闷，那您来医院干嘛呀？我这就是来这个啊，体验一下啊，他这个不科学，哎，好嘛，艾灸凳科学，哎，百病不侵吗？哈，哎，这个所以说呀，擦亮眼睛，啊，擦亮眼睛，首先您就得防止眼睛上有赤目糊，哎，哈。这是生活当中心理上的，那个是吗？不是现实里头的那个好擦，洗脸，哎，拿毛巾一抹就没了。心理上要是蒙上这玩意儿，坏了啊！给您讲个例子，哎，举一个河南洛阳例子，啊，不是怀柔例子，哎嗨，哎，就是河南洛阳的事儿。小男孩出去独自坐公交。他这一上公交就引起这个司机师傅还有乘客的注意，为什么呢？不是他一个人，小孩一个人上公交，这孩子也不小了啊，上小学了，按说一个人坐公交车没问题，坐地铁都行啊。上了公交之后啊，紧跟着 打他身后就贴着他上了两个男的，这俩男的贴着这小学生啊，哎，就上车以后，小学生坐这儿，他们俩就坐那小孩的后头。啊，人家说嗨，这也正常，人家那保不齐人家也坐公交呢，这不认识啊、嗯。一上车，这俩男的岁数来说，一个年轻的，一个上点岁数，就开始跟这个小学生搭话啊，小同学，你是一个人啊？啊，哈哈，住哪儿啊？哎呦，你这坐公交上哪儿去啊？啊，你那个出门，你爸爸妈妈知道吗？啊，万一你要是被拐卖的话，怎么跟他们联系啊？嗨，哪有这么问的？大概就那个意思，话里话外你听他那意思。啊，那你要一个人呢？那万一走丢了，你爸妈找你吗？着急找吗？要不着急的话呢？哎，哪有不着急的呀？啊，你看看，就这个，他们老这么问，引起了后座一位大婶的注意，大婶就站起来，真忍不住了。你还别说，这社会上明白人还真不少，明白的、心明眼亮的，啊，这个不容易受到蒙蔽的，啊。知道什么叫真相的，而不是不明真相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大多数。啊，哎，对了，要不然这社会早乱套了，就是因为广大人民群众心明眼亮，大家共同来维护安定团结，不被一些个别的杂音所困扰，这才是咱们国家社会安定长治久安的基础。哎，这位大婶站起来了，他坐的后座，就跟这小学生说呀：“孩子，听大婶一句话啊，那个，抓紧赶紧回家啊！别人要跟你搭话的话，你要不熟不认识陌生人，别理他，就这么几句。”嘿，这俩男的把这脸调过来，阴森森的，狠狠的瞪了一眼，就这大婶，哼，你吃饱了撑的，你找什么事儿啊？啊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想捣乱吗？就拿话嗓的这大婶，你想她一个人又是女同志啊，哟，好家伙，这二位凶神恶煞，好家伙，黑白无常似的啊！哈哈哈哈，对了，哎呦，那我惹不起，不敢说话了。但是这一切被这个公交车司机看在眼里，他从后视镜看见了整个这过程。等到这个到了车站了，啊，说这个一站一站嘛，一站行一站停。哎，这个小男孩站起来，他要下车。小男孩坐头里，他走在前头。小男孩一站起来，那俩男的也站起来，紧跟着这小男孩就走向这个车门。这仨人要到车门，还没到这功夫，门开着呢。啊，这个公交车这司机有办法，突然之间回头就叫了一句这个小男孩，哎，小同学，过来，到我这儿来，过来。他往这儿一叫一招呼，这孩子就过来了。嗯，那个您什么事儿？就这功夫，因为什么呢？这样的话就等于把这俩男的给让出去了。哎，您明白这意思？因为这俩人那意思就是给大家的感觉是他下车我们也下车，既然他下车，既然你也要下车，公交人那司机可没叫你，叫的是那男孩，那你们俩人呢，那就得按理就应该下车了。这俩人一看，哎呦，坏了，那咱俩下去吧，很尴尬的就下车了。这俩人刚一下车，防备他们找后账，公交司机板把这车门就关上了。就在他们前后脚刚下车，这车门啪关住了。赶紧跟这小孩说，孩儿啊，抓紧时间联系家长，不行的话咱就报警。哎，你看这就叫心明眼亮啊，就得做这样的人民群众。别小看这群众，是说到这群众啊，甭管是朝阳的、海淀的，还是崇文的，还是宣武的啊，现在叫东城的，哎，对了，是没名没姓，但是人人都对社会安定团结负有一分责任。哎，不要无形当中成为了 安定团结的搅局者和扰乱者。要事儿小啊，可能您还是个无名氏；事儿稍微大一点啊，一定有那个戴着那个大盖帽的那个啊，那个师傅们，哎，专门登门向您请教。哦，哈哈，对对对，就是左胸那个地方有井号啊，明白了明白了，哎，别摊上这事儿啊，谁摊上谁倒霉啊。有的，那你看得知道好歹吗？有知道好歹的，专门啊登门向这个戴着大盖帽的老师傅啊，甭管是老师傅小师傅，表达谢意。为什么呢？被抓起来过，被抓。哎呀，这个那位说这位反正这想的也是有意思啊，哈哈，对啊，对，被抓起来过啊，然后呢，然后登门向他们抓他的人表示感谢。这个有必要吗？有必要啊，我讲完了您就知道了，特别有必要。江苏常熟啊，人家的这个讲话过去那是米粮仓啊，是吗？哎，常熟，常熟天下足，就常熟那地方打了粮食，整个啊，整个天朝都喂饱了啊。那是清朝，嘿嘿，对对对，现在全国都是米粮仓啊，不仅是常熟，单说常熟，有这么一位哥们儿啊，因为他不知道，咱也没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，也不合适啊，反正就是刑满释放人员。哦哦哦哦，之前犯过事儿啊，让这个公安逮起来，然后走程序，检察院公诉到法院判了刑，这个头几天刚刚出狱。啊，打监牢里头出来第二天，头天回了家，跟家人啊团聚啊，这个好好睡了一觉，清晨起来换了一身新衣服，直奔当地派出所。刚进这派出所的门，打里头出了一警察，这位一看，哟，嘿，这不是你吗？用手一指警察，呀呀呀，警察一看也一愣，哎。哎哎哎，哟，你看猛丁我就忘了你，哎，你不是那谁吗？对对对对对，你还记得我？我大概记得啊，当年是你逮的我，对对对对对，警察想起来了，这哥们儿啊，这个应该是4年前，他是赌博欠了债了，欠债之后呢。哎呀，这赌博这瘾上来之后跟那吸毒没什么区别，戒不掉啊。哎呀，耍钱啊，输了还想翻本，越想翻本越输，好家伙，弄的是债台高筑。账主子找他，这可不成啊，你这个啊连本带利你得还。哎呀，这哥们一想，这玩意儿坏了，这没钱呢，就偷东西，到什么地方偷人那金器，结果呢犯事儿了，把这个惊动了公安机关，把他给抓起来，后来被判刑5年，在监牢里头表现的还不错，最后呢人家决定了提前11个月，将近1年把他给放出来了。放出来第二天他就找这民警来了，那位说这听着有点吓人，干嘛这找这打算找后账，这哥们怎么不接受教训？不是不是，就是找民警。哎呀，握着民警的手啊，千恩万谢呀，感谢你呀，当初把我逮得太对了，逮得好，该逮我呀。警察说这倒对，呵呵，倒是对。警察不明白这哥们什么意思，那就陪着笑脸应承着呗啊，看他没有恶意。啊，当然也防备万一他有什么坏心呢，没有，特别诚恳，感谢你感谢你。警察说那我问一句，这是这个把你逮起来呢，这个接受法律制裁啊，这个应该叫挽救了你。哎，我跟您说啊，这个可不是打这儿说的。嗯，不是，那打哪儿说？不是，是从法律意义上是挽救我，但是从生命的那个角度说刚是挽救我呀。你要是晚来半个小时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我了。不是，这是怎么说呢？哎呀，当初啊，这位欠了债了，知道还不上了，而且偷了东西，偷那点东西就是倒卖出去，他也杯水车薪，也抵不上他欠那些钱，怎么办？ 心眼一窄，心的话说得了，不就是一条命吗？不要了。好家伙，这个有什么呀？不就是个死吗？在家里面正琢磨着自杀呢，已经都想好了，准备好，你甭管是抹脖子上吊还是密警啊，投井还是干嘛，他都想好了。正这功夫警察来了，把他给带走了。哎呀，他说当时我要是一念之差，你要再晚来半个小时我就凉了。哎啊，那倒是，那可不是凉了吗？哎呀，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，知道好歹吧？也有那不知道好歹的。事儿虽不大，但是真讨厌呐。啊，你别看这一把岁数了，不是对了这个上年岁人说这话啊，真不是那意思。但是您是越上年岁越得懂人事儿啊。啊，嗨，这话好像听着别扭。我说这事儿您看是不是？江苏盐城坐高铁，有一老大爷，后来让人家那列车员打厕所给薅出来了。哎呦，走出来，快走！那说你这什么态度？这是上年岁人上个厕所还不许？许呀，干嘛不许可呀？是吗？啊，那你干嘛薅出来？那警报器响了，为什么响啊？抽烟啊，还能干什么呀？哦，警察都来了，跟大爷说你这干嘛呢？这是因为他这个高铁啊，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，他这个要是抽烟的话，那个是自动报警的。自动报警的时候，那个列车是自动的缓行。再要是烟气大一点啊，他要抽的是纸烟还凑合，他万一要抽的是旱烟，那还真麻烦，这列车弄不好得停。啊，旱烟劲头大，我这么猜呀，他烟气浓啊，被列车员发现给拽出来了。啊，警察也过来，怎么干嘛呀？这是，嗨，我跟你说呀，我这坐这高铁，我这你知不知道不能抽烟？我这还真能不知道吗？我这，但是我这口嗜好，我跟你说，哎呦热，哎呦不行了，我哎呀浑身这难受啊，哎呀好家伙，打那个每个骨头节里面就跟那有蚂蚁跟那儿爬似的，哎呦我这个难受啊！后来我实在忍不住，到了厕所里头，点着了烟，这一口，啊，呵，好家伙，这个舒坦呐！那位说，他这个烟，你确定是香烟吗？啊，对，那谁说的好去？对，这劲头啊，先搬一口清，又来了，必须的。2022年，您记住了，那就是明年呢。北京全市禁放烟花炮仗。春节期间呢，北京啊不设立烟花爆竹零售网点了。干嘛不设网点啊？禁放了，全市范围都禁放，不只是五环以内了啊！哈哈，大伙儿得周知，得清楚，得记住了。哎，对了，另外呢，哎，这考古新发现，汉文帝找着了，别吓人行吗？啊，对，你看这怪我，这个新闻我没念全啊。哈哈，汉文帝的霸陵找着了，哎，你这考古新发现啊，正是，立新继续来读报。适度给您放佐料，管理水平待提高，保证病人吃上药。这个应该不难啊，谁说的？我告诉您说，改革越是深入，社会越是进步，国家实力越是增强啊。说哟，这样的话风清月白，海晏河清啊，就没什么事儿可忙活的。您可是说错了，越是这样，面临的任务风险要解决的问题还告诉您越多而不是越少。要老是琢磨着，哎，咱以后这个富强了啊，各方面都好了，就没什么事儿干了啊，咱就躺着吃躺着花吧，行了，那您算是想瞎了心了。哎，告诉您说，民族复兴征途之上，哎，永远咱们在路上啊，不光是作风建设，建设国家一样在路上。嘿嘿，千万别把任何一件事情想得太简单了， 有些人老是喜欢啊，这个信这个信那个，就不信正差的，就是因为他把有些事儿想得太简单了。啊，别看岁数不小，太幼稚了。哦，呵呵，对对对，多听听读报就好了。啊，当然立心这方面的也不见得就比您这个好到哪儿去，咱们共同进步吧，互相学习，互相提醒吧。啊，单说呀就吃药这事儿不是那么简单呐。哎呦，有那个医保了，都灵魂砍价了，是是，广大的患者人民群众通过这个国家这福利得到更多的实惠，当然是好事儿。但是就这就完了吗？啊，光明日报一篇文章，他说呀，有的患者这不是一般的病啊，这病的还不轻，叫罕见病，罕见的癫痫病。这种情况呢，国内咱们这个医院有药没有？有，但是呢，国外的一种药，这更是有效果，但是国内它没有啊，所以很多的患者，包括人家家里的亲人啊，想方设法的从国外往这个国内，就让人家给带货呀，是干嘛给？啊，这个带货不是网上那带货啊，不是那个，那儿没有，那儿没有，啊，那儿只有炸酱面。那是从国外让人往回给带这种药，但是带这种药啊，哼，这还真是个边缘性的话题。为什么呢？它有点风险，有点不太合法，还甭有点，就是不合法。那东西啊，它属于是精神类的药物，长期要是吃，当然你要有病那另当别论，但也有的备不住，存在这种可能。有人就是，哎，你看，哎呦，是吧，想吸点那个啊，那个白色的那个粉末啊，对对对，啊，那个叫冰什么呀？那哎，就啊哟，咱们溜啊溜个冰吧。多年前我听人这么说呀，我还说呢，哎，这都大夏天的，什刹海都没有冰啊。你人说你老敢说那溜冰不是那意思，什么意思？我一想，我这安善良民就别问了啊。对了，其实那是吸毒啊。对了。哎，这种药是药，但是它有，你要是长期服用有依赖性，所以国家对这个是有这个严格的管控的。你要打境外带回来，那这个严格说这不许可。可是人患者确实需要啊，就讲这个事情。哎，这个矛盾你说起来，这个是不是一个难题呢？是，要不要引起重视？要。哎，是不是咱就说啊，这有法律啊，这就这么着了，不然。哎，这个他这个真的有这种需要的话，其实这个也不只是啊这种罕见病，有些个常见病慢性病啊一样存在这种情况。就这药啊，他这个吃惯了，他就是一个国外的药啊，说那个咱能不能这不用啊。患者这个你实在是有点难为人啊。我这个就这么说吧，就这个药啊可能是外国的啊，但是人是中国人啊，咱得帮助，咱得有爱心啊，咱这各方面的规定服务啊之类的还得跟上，还得在路上，那必须的。京剧里面就有那个罕见药，不好弄啊，哎呦呵，真的，哎呀，你看这出道仙草。感谢各位，接下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正点快报和